男党员就是要不怕牺牲。 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太阳的英雄。 好好好，革命自有后来人呐。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随着福茂会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福茂会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近日，2021年福茂会的国际招商招展工作已经全面开展。截至目前，已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及驻华机构拟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涉及76个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协议国家。福茂会如何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向更高水平迈进？福茂会首设数字专区，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凤英研究员，欢迎您，陈老师。 传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欢迎赖院长。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服贸会呢，是由商务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的服务贸易交易会，也是我国呢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之一。线下展呢是每年举办一次，线上展呢是全年不落幕。首先，两位怎么看服贸会的特点和它的独特性呢？赖院长。 就像刚才所说的，咱们现在呢，这个全国还有三大展会。我们国内呢，大家可能最早熟知的是广交会，因为当时呢，可能进出口的一些商品的交流跟海外的交流呢，都通过广交会来进行交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呢，实际上广交会是远远不够的了。这个时候，就北京发展出了京交会，现在升级到这个服贸会。那么它的特点呢，实际上第一呢，是跟现在的产业升级的趋势相匹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呢，传统的商品贸易虽然仍然有庞大的规模，但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呢，可以说在持续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贸易越来越重要，需要有服务贸易交易的更好的平台。第二呢，北京城市的特点，北京在中国全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服务业产业在城市的 GDP 贡献中超过85%以上的城市，也说北京的城市特点，它的服务就是在全国的领先的这个位置。那么对于服务贸易的这个拓展和促进呢，北京呢也有必要发挥这样的责任，同时呢也是城市的优势和特点。第三呢，北京呢城市的定位当中呢，这个可以说这个科技研发和文化创意呢是重要的相应的职能，也是城市的特点。在这两个方面呢，实际上很多产品呢都会转化为服务贸易的产品，所以在服务贸易上呢也应当发挥作用。第四呢，就是北京呢现在啊实际上在做两区建设。可能说两区建设可能有人不一定理解，那么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业改革开放的扩大改革开放这个试点先行，一个的话呢就是自由贸易。那么在这两个方面的拓展呢，实际上呢也给服务贸易的发展呢不仅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而且有很好政策支持的平台。那么这样几项这个北京的这个优势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支撑下呢，这个服贸会的重要性呢日益凸显，而服贸会的规模拓展也是有了坚实的这个基础。 是的。那陈老师，您怎么看服贸会它的特点和独特性呢？ 好的，我想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服务贸易，我们知道啊，我们贸易当中有两项主要的内容，一个是货贸，一个是服务贸易。那么，服务贸会的它最大特点就是服务贸易。那么，他刚才讲到三个平台，我们知道广交会，它在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就已经持续很长时间，它是走主要是进出口贸易，而它做的呢是货贸易为主，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服务贸易，但是它主要是进出口贸易，是以货贸易为主。那么我想上海的进步会就不要说了，就是大家到中国来展商品，然后卖东西给中国，所以呢它是一个来中国要引进的商品，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以货贸易为主，不是以服务贸易为主。那么我们北京的就不一样，为什么叫服务贸易，就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相当于货贸易呢，最大问题呢它的含金量高，含金量呢比方说知识产权问题含金量高，现在市场已经到了金融服务，那么数字经济，我们能看到这是含金量高，它体现的是一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比方说国际贸易当中服务贸易增长明显是高于货贸易的，虽然它的国际贸易当中的成分占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它的增长明显快，我想这是一个最大地点，它就是为就是服务业在做一个贸易的，那么这是最大的。另一个呢，我们应该看到它是个趋势化的东西，这个趋势化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数字化、互联化、智能化，实际上这个背后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服务贸易相关的，数字也好、智能也好、互联也好，它都是有一个服务的，那这个服务的含金量就更高了，因为它跟科技直接相关。那么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趋势性的，这个趋势性呢刚好在北京就明显提出来，因为我们的北京的经济机构当中的数字化已经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 36%， 它已经接近于50%了，那么这就是而服务贸易在全国也接近于50%，所以我们能看到呢这是第二个就趋势性的。我认为第三个呢它是一个非常口诀的，非常口诀的就是你能看到我们每天可能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都是跟服务贸易相关的，比方说你的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那么另一个问题，比方说你学生上课，我们叫网课，那么老师讲课在网上讲课，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平台上的工作，还有比方说你在网上进行各种交易，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它就是服务业。所以呢是非常口诀的，每个人都在。关键呢刚才你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北京服贸会是国家级的，不是北京地区的，另一个呢是完全国际化的，叫国际贸易的做服务行业。最关键呢是综合性的，综合性它突出什么呢，比方说金融我们北京市场2005年就有个金融博览，那么现在金融这一块已经完全融入到就是我们说的服贸会了。另一个呢数字化，数字化大家知道我们经济一直得数字化，但是今年的数字化的特点就明显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综合性呢是往高端在走，不是一般的中低端，它是高端的综合服务，所以我想应该说它跟广交会、进博会是不一样的，它真的是面向未来、面向全球、面向全国这么一个高端的对外对内的交流平台服务业。 是的。那么随着服贸会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服贸会的朋友圈啊也是进一步扩大了。最近呢，记者从服贸会的组委会获悉啊，本届服贸会的国际招商招展工作已经全面开展。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及驻华机构拟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涉及到了76个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那么两位怎么评价服贸会朋友圈的扩大呢？赖院长。 这一方面呢可以说呢，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也是让得到世界的这个认可。因为这一两年来呢，我们看到了特别近期我们国家连续推出鼓励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和制度，也跟很多国家和地区呢签署了各种各样这个促进呢双边或者是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一系列的协议和推进，在这方面的努力呢也得到了国际界的认可， 实际上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服务贸易有机会走出去，而同时呢，也给境外的大量的服务贸易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跟中国合作拓展他们市场的机会。那在这种背景下呢，当然是会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甚至一些个各种组织机构呢，就是愿意呢来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们呢参与的积极性显然也在加强。 嗯，是的。那陈老师您怎么评价服贸会朋友圈扩大呢？ 我认为朋友圈扩大，所以首先是中国服务贸易或者中国服务业或者叫数字经济以及智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一块的影响就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大市场，而这个大市场不但是互联贸易而在服务贸易我们越来越往上在走，所以呢它的地位在明显上升，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说我们能看到今年为什么有这么多，过去也多，但今年为什么这么，我认为中国经济真的在转型，中国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我们说的“十四五”，而“十四五”要走向一个什么呢？2035，就是中高发达国家，而我们最高目标还是要到两百年以后，就是第二个百年以后的2050。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新的发展阶段当中呢，就中国有一个产业升级。产业升级背后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就是新的发展格局在形成，这个新的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市场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而这里边就是中国的市场不但是互联贸易，而中国的服务贸易，如果我们去分析一下过去几年我们在引进外资当中投向哪一块是最多，服务贸易，而服务贸易投向哪一块最多呢，市场就是高端服务数字经济或者还有金融服务，这一块是我们最大的，我想这是一个新发展格局。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呢，就有一个高端开放的全面开放，这个全面开放当中呢，主要是服务业，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所有的服务业基本全面在开放，尤其是金融业，比方说我们看到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金融是全面开放的，那么 RCEP 当中金融也是这样的，甚至我们最近又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服务业的负面清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负面清单一般是在制造业的，而最近我们一直在讨论服务业的负面清单，所以我想这种吸引力呢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市场，而这个市场是越来越扩大，而它扩大方面呢，过去所没的影响呢，今天可能是一个服务消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我想引力的上升就是全球盯住了这么一个市场。当然我认为最关键的新冠病毒下，人们依然感觉到服务业，尤其是线上线下的互动，以及我们说的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他们更有兴趣进入中国这个市场，同时通过中国的市场又往国外的拓展。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讲我们大循环当中的国内市场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我认为这是可能一个新的阶段引起了全球对中国服务业的一种兴趣或者一种市场的占有，因为他们进入市场他们可以扩大他们的服务的产业，所以我想这可能服务贸易会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嗯，是的。那刚刚呢我们提到的是有很多国家来参与这个服贸会，其实呢有很多的国际组织也积极的参与到了今年的服贸会，比如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竹藤组织啊等等十多家的国际组织将会在线上和线下办展办会，内容呢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粮食供应链、金融科技、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分销服务、医疗健康等等这些热点领域。那么两位觉得服贸会涉及的领域为什么会如此广泛呢？赖院长。 实际上呢，刚才说到服务贸易呢，它不仅仅是某一类产业的这个贸易，它实际上呢是各个产业在升级当中都需要发展为这个服务贸易的这样的功能。比如说刚才说知识产权，实际上我们中国呢应该说以前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呢有很多人的这种就质疑，但是实际上中国呢一直在努力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近几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仅是立法更加的这个丰富严格，而且呢在这个执法上呢实际上明显的有了很大的力度的提升， 这也是做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非常好的示范，也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地区呢知识产权领域呢愿意跟中国合作，比如说可能更多的一些国际的优质的一些知识产权资源愿意进入到中国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呢，很多的这种国际合作的资源呢，它都是由一些个国际的一些个组织机构呢，他们来起到重要的平台作用的。因此呢，跟这些组织机构对接呢，实际上是跟全球公认的一些个重要的领域的平台的对接，而这种平台的对接呢，实际上呢，又是跟全球的相关的这个主流的资源的一个很好的对接的机会。因此呢，这些组织呢愿意跟中国来合作，而同时呢，中国引进他们参与这个服贸会，而且不仅仅是服贸会了，而且加强了更多的联系之后呢，可能中国在服务贸易的相当多的领域里跟国际的组织可能无缝的对接，会更加的融入世界，也把这个中国的很多的领域呢跟世界呢完全打通。 嗯，是的。那陈老师，您觉得服贸会涉及的领域为什么会如此广泛呢？ 我想首先一个呢，服务贸易，我们过去简单的理解服务贸易好像一般就是说不是生产性的，就是为人做一点事的，或者说卖商品的，或者说什么样理个发呀，做件衣服，这是简单的服务嘛。而今天刚才你讲到了，比方说为什么只是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也要来呢？因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产权这一块上，中国是进口国，每年有500多亿的贸易逆差的，我们向全球在买的，而知识产权这个在发达国家是非常发达的，而我们的保护又在上升，那他们肯定要来参加，因为这个市场在中国。那么另一个这个叫世界粮食计划署为什么要来，包括那个助腾的组织，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我们说的跨境电商的问题呀、那跨境电商在中国就做得非常好，又创造很多就业，那对国际机构来说，他们非常关心中国市场是怎么发展的，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可以给国际有经验可以提供，那么同时是不是可以对全球供应链和我们说的生产链有稳定作用的，是不是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能看到比方生态保护等等度类，他们都关心中国这种发展是不是对世界在新冠病毒下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的复苏有推进作用。所以我认为过去可能是机构组织国家或者说公司，今天为什么国际机构来呢，主要是他们关心中国这个市场在新冠病毒以后依然在持续发展，而新经济在新冠病毒当中，我们一说了三新，叫新业态、新产业、新各种东西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所以他们真的进入中国市场想了解一下中国，同时可不可以从中国吸取经验，是不是可以推动世界都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是认为在这一块上我们是走得前，因为服贸会在全世界也就只有我们，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首创，而我们的成功已经这是第八次了，前面其实都很成功，所以我认为他们更关心的中国市场可能对世界有我们说的中国的经验，可以给一批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其他需要发展的国家从中吸取经验。 嗯，是的，服贸会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广泛，而且呢具有业态新、热点多的特点。那么即将到来的2021年服贸会，数字经济为什么会成为重头戏？14-5时期我国的服务贸易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通过服贸会这一平台，如何将机遇进一步的扩大呢？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随着服贸会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服贸会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近日，2021年服贸会的国际招商招展工作已经全面开展。截至目前，已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及驻华机构拟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涉及76个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协议国家。服贸会如何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向更高水平迈进？服贸会首设数字专区，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凤英研究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再次欢迎两位。说到今年的这个服贸会啊，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服贸会把数字经济、碳达峰、碳中和等等这些全球热点的趋势呢，都纳入其中。而且今年服贸会的主题叫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首次设立了数字专区。那么在数字专区内呢，有一些行业龙头的和知名企业参展，比如说华为、亚马逊、阿里巴巴、百度啊等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什么是数字经济？为什么服贸会会将数字经济列为重点呢？赖院长您怎么看？ 实际上数字经济呢，它是一个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整体上来说呢，实际上从这个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呢，是产业的一次的一个革命的过程。这样的产业革命过程的基础呢，首先是与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一些个技术产业的提升，比如说像芯片技术的提升，然后网络带来的这个网络基础设施的整个的规模的提升，互联网互联互通有了更好的基础，再加上呢大量的数据存储能力、数据库、数据仓库建设能力为基础，这是基础层。在这基础上呢，就演发出来比如说万物互联的物联网的这种发展，相应的一些个大数据的分析计算能力的发展，这个云端计算和云端存储能力的这种发展等等，就形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全面的提升。而这些技术进一步的应用，可能就会出现更多的实用型的硬件，比如说这个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等，也发挥出更多的这个相应的设施设备互联和软件研发的一些软的领域的这种拓展，就大量的商务智能系统等等的快速的扩展。而这些不仅仅是相应的数字技术本身的产业在扩大、在发展、在市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份额，而是以他们为基础呢，又带动了所有产业的一个提升，带动了工业制造的提升，带动了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的提升，带动了设计研发的提升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产业实际上都是以数字为基础的发展。那这里呢，可以说整个产业体系呢都在往数字化转型。所以呢，这个进行转型的这些个我们的产业的话，可以成为一个新型的数字经济的一个时代。所以数字经济带来是一个根本的变化，而与数字相关的这一系列的产业的那种发展，他们应用数字技术的话，那都在数字经济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呢，数字经济范畴呢是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绝不仅仅能理解为呢就是跟一些相应的云计算呀、人工智能相关联，而是把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一系列的技术应用到越来越多的产业当中，而这些相关的产业呢都在进入数字经济的体系。所以数字经济呢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革命，在这方面的提升呢也是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这今年的话，我觉得聚焦数字经济的，它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某个领域或者在某一个领域加了份额，而是我们国内的整个经济体系的转型，北京经济体系转型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整个转型的衔接上一个重要的我们的方向。 嗯，是的。那陈老师，您如何理解数字经济？为什么服贸会将数字经济列为重头戏呢？ 什么是数字经济？实际上这个数字实际上跟科技背后的 IT 产业结合，我们最简单说一下，就互联网经济是跟数字完全相关的，因为它需要通过这种互联网，而背后就是一个数字的结构。我们现在叫数据，数据，所有的数据我们叫大数据。大数据实际上在国际上，包括我们中国，已经把一种我们说是要素 所谓要素就是一种投入。过去我们说经济的增长，劳动力上升，它主要有个比方说人力资本，那么还有资源资本，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资本资本，最关键的还有就是我们原来说的是科技资本。那么科技资源可以投入，实际上现在有第四种第五种出来，就是数据。数据实际上刚才跟数字相关，因为数据可以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而它的产出的成果，今天我们已经在中国的经济上，比方数字经济占中国经济38%+，北京已经要50%左右，它里边都体现出来一个数字化。因为你现在不管上网课，不管是电教，不管是你就是数码，你都是跟数字相关。而数字背后呢，原则上就是技术。而这个技术我们今天经常在说的呢，就是 5G， 因为它是速度快，还有它可以用计算，它可以有个智慧城市，这是全部跟数字经济相关的。那么最简单就是你想做一件事，你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出门就可以办成，那为什么？就是数字也支撑你，当然背后数字肯定是跟我们说技术相关的。但是为什么这今年会那么重视呢？你看它的题目设的非常好，数字可以去未来，服务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未来就是要数字化的。而数字化的今天已经是我们已经在生活和工作当根本分不开，没有一项工作跟数字没有关系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么多的就是不管华为也好，亚马逊也好，阿里巴巴、百度，他们都得参加，这是一个展示他们技术和能力的一个机会，这是展示他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我们认识趋势性的方向，所以呢对引领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种服贸会，它实际上给世界给中国就一个机会，展示它未来，展示未来经济会是什么样。所以我想应该说它要跟其他的贸易，虽然都很展销会都很重要，但是我想服贸会数字化可能会更重要。因为为什么呢？数字背后是可以实现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大数据从用计算，这一些都会在这当中出来。所以我认为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未来，不是说今天它是未来，所以它叫科技未来。而它的未来呢，实际上会推动经济。为什么说呢？因为呢服务依然是一种贸易，可以交易，数据依然是个要素，所以它会推动经济。所以我想这我们已经不能分了。 嗯，是的。那么有评论指出啊，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两位觉得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的服务贸易会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那么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我们的机遇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呢？赖院长您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是服务贸易的未来发展的机遇呢是非常可观的。像刚才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服务贸易的总量在扩大，而且各个产业呢实际上都在逐渐的贸易的提升，那么越来越多的依托于这个服务贸易。所以服务贸易的规模扩大呢，十四五期间肯定是从总量上非常可观的，而内容上也是非常丰富的。而尤其是中国呢，在某些领域里，一方面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的人才、人力的资源的这方面的供给，同时呢，我们又有呢很好的产业集群的这样的基础，再加上呢，在国内呢支持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给予的很多政策的保障，这些呢都促进了我们的这个服务贸易啊有了往更高的这个程度发展的这种就是很好的平台了。另一方面呢，确实有些挑战，这些挑战在于呢，可能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服务贸易的发展需要呢进一步的打通呢各种各样体制机制的限制。现在呢，像我们做北京服务贸易的扩大开放已经有了很大的政策的突破，但可能还是有更多的进一步突破的这样的这个余地可以全面的推进。而且呢我们看到呢，北京呢是先行示范，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的推广和扩大。 再一个呢，就是跟国际的这相应合作当中呢，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跟国际交流，那可能在语言上，这个对国外的这个一些游戏规则的认知、熟悉、接触的这个深度和广度上，那在这方面的话呢，可能需要更丰富的国际交流。但是这两年呢，由于疫情的影响，国际间人员来往交流都受到了种种限制，肯定是有很多的负面影响。这方面如何更好的克服，在“十四五”期间呢，加大跟国际交流沟通的这样的力度，使得我们更好的跟国际的整个体系融入呢？我觉得也是需要进一步突破的。 嗯。是的，那陈老师，您觉得在“十四五”时期啊，我国的服务贸易会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那么，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将会如何将机遇进一步扩大呢？ 我想，首先我想要讲机遇。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十四五”，“十四五”实际上是新的科技革命，或者叫我们说第七次科技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开始的初期。这个初期在十四五结束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飞跃的发展。这个发展当中呢，就是刚才讲到了数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智能也是一个互联，现在是互联，未来可能是万物互联了，也就是所有人机可以互联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呢，就是说它是给我们的机会。这是机会什么呢？就是说科技的含量在我们的经济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方方面面中，它的含量明显会上升，所以我们说的高质量的发展。那么最关键，为什么会它的高质量发展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个时代发展的趋势。我们一直说，为什么现在叫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就第一次我们能看到的英国的崛起，我们第二次看到了美国的崛起，第三次我们看到了互联网，那么今天我们能看到智能化和数字化。所以呢，对中国和世界实际上是机会。刚才你讲挑战，我想挑战呢，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数字是有数字鸿沟的，科技是有科技鸿沟的。如果你在科研这一块你发展的快，那你可能就走在前面，你如果你落后，那你可能比就让我们抛弃了，那么我们叫数字鸿沟就明显会出现。比方像地作为有色地区，它本身发展都成问题，所以它的技术，比方说智能手机在他们那没有，那怎么能说数字化呢？他们根本不可能。所以我是认为这个挑战呢，数字鸿沟和科技鸿沟是存在的。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说安全性还是要挑战。为什么？大家知道数字化也好，化也好，它安全问题会明显的突出。为什么？你使用不当，监管不到，你可能就熄灭了，可能把你的数字就贡献给别人了。可能不法分子利用了，那你就可能形成了你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认为安全是非常关键。最关键刚才还是讲到，就是一部分国家一部分人可能会跟不上这个步伐。包括我们中国，如果是老龄人，他就可能不会用智能手机，他就会 be out， 就是 be 排斥在外。落后地区很有可能他就用不到，那他也就会排斥在外边。所以我想呢，这个呢就是两极分化可能会加快，而两极分化加快的结果呢，社会可能会不稳定。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关心就是说收入分配问题啊，那么关心就是均衡问题啊，或者叫共同富裕问题，就是怕未来的世界科技的发展，一部分人跟不上，他永远就跟不上，一部分人可能在前头的话，他就永远会得到最好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话呢，是我们要关心的。那如何解决？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政府的管理层面，从法律的程序的上面，那么尤其是弱势群体，怎么帮助他们进入这个数字化的时代，进入一个大科技的，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和社会当中，这是可能是我们政府必须做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机会，当然我们必须要关心这一些人可能面临挑战以及可能引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国际社会为什么那么关心，那么愿意来参加中国这个会，都还从中在看到一个希望的同时面临的挑战。所以我想两年我们都要关心，但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认为要抓住这次机会，提升我们自己高质量的发展，这可能是我们的关键。 嗯，是的，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背景之下，办好今年的服贸会啊，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强化，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国内国际市场联动发展。 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我国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办好服贸会将会进一步深化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激活服务贸易增长动能，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疫情降级的第一周，大城小院点燃了。 老婆，看什么呢？ 村长老金。 哎， 老金呢？村支书，疫情期间出镜当起了视频主播，人还挺帅的呢。 老金是80后，不容易。前些天我在公益平台上买的那红烧梨，就是他们村的老金的视频推广的。 哇哦！这老金又说啥了？ 周末你照样可以来看。 他们那里还有精品民宿，是一起一村结对帮扶搞起来的，硬件和服务标准都是5星级的。 嘿呦，肯定成网红了吧？ 当然，老金说他们村去年底低收入户全都达到了脱低标准，深山小村也有生机了。哎，我说咱们别光看视频了，周末咱也去住住民宿，摘摘山果，做做贡献呗。 好啊，你安排，我听指挥。 扶贫攻坚共同富裕，我们携手奔小康。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 我来扫了啊。 领红包， 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 5000元。哎，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地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